器相关的罪名。今天还要关注一起投毒案件，十几岁的孩子已经开始为房子焦虑了，当这种焦虑在心中淤积到无法解开的时候，就不计后果的买来了亚硝酸钠放进饮料里，企图毒害奶奶，成为爷爷房产的继承人。然而没有想到这个毒饮料却阴错阳差的让一家收废品店主的五岁的儿子误喝了，并且身亡。近日此案判决，我们来关注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判决结果。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南京宝马车肇事案件有了新的进展。昨天媒体报道，南京交警公布了宝马车肇事时的车速，经过鉴定，车速高达每小时195.2公里。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媒体披露说，这一速度已经达到了普通动车的时速，撞击动能相当于1476把 AK 步枪对一点射击，相当于车是从50层高的楼高度坠落。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事件发生经过。6月20号，南京市秦淮区石阳路与友谊路口的交叉口发生了一起惨烈交通事故，一辆宝马轿车高速闯红灯，将一辆正常行驶的马自达轿车撞成两截，车中两人飞出跌落地面，当场死亡，事件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那前天警方通报说，宝马车不仅存在超速，还闯红灯，造成二人死亡，一人受伤，多车受损，并且事发后弃车逃逸，车主王继进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南京市检察院前天也发布消息说，犯罪嫌疑人王继进涉嫌交通肇事一案，秦淮区人民检察院已经受理。开车撞人，撞出了人命，仅仅是涉嫌交通肇事罪这一罪名吗？为什么有些看似相同的交通事故，肇事者却背负着完全不同的判决？那有媒体报道说，这个宝马车主王继进还有可能面临死刑，为什么呢？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冠南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楠律师。你好，王律师。 你好，丹青姐姐。 目前呢，就王继进的这个法律后果争论还比较多，有说是7年的，有说最高可能到死刑。那么如果按照交通肇事罪，最高量刑是什么呢？ 按照这个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罪了规定了3个不同的阶段。它首先是普通的交通肇事罪，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是单单从那个王继进这个行为来看，他已经构成了肇事逃逸。并且这个马自达轿车内两人死亡，所以说按照他这个规定的话，应该是刑法的规定，可能是面临的刑法是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为交通肇事罪它是那个过失犯罪，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规定已经不算低了，这个刑期来看， 那就是说最高可能是到7年， 对， 这样一个量刑。 对， 那目前还有评论说事件可能是超出了交通肇事罪的范畴，您认为呢？ 目前我实际上是没有看到这个整个的卷宗的证据材料，但是根据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描述，我认为王继进的行为可能已经超出了交通肇事罪的范畴了。 有可能超出这个范畴了。 对， 那可能会是什么呢？ 是这样，他有可能涉嫌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是这样，因为这个罪名呢，他是看是被告人的心态，也就是说犯罪的主观故意这一块。另外他是在城市干道上来进行高速飙车，他的时速刚才那个您也谈到了 195.多公里， 对， 每小时。 所以另外他就是说完全不顾，就是说在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和那个其他人身安全。所以说他这种心态是漠视不特定的公众人员的安全。我认为应该是有可能涉嫌危害公共安全。如果他是这样，如果但是啥呢，因为刑法上对交通肇事罪这个规定呢也比较很难确定。确定在哪呢？就是说他不能查清楚多数人人身安全。就是他不顾这个主观心态来看的话，也应该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来定案。所以说呢，现在就是检察机关他是那个是根据他要根据最后审理的证据才能最后定性。 我们知道以前有一些案件，这个人开着车就无故的在闹市区冲撞人群，那肯定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种事件如果说把人撞死，就肯定不是交通肇事罪了。那现在还要看王静静她当时事发的时候的心态，她是不是有故意的行为。 对，看到她就是她的心态当时是否是主观故意。 嗯， 整个这一块，但是主观故意这一块从刑法来说，它有一个判定的标准和依据。 嗯， 现在要结合证据来看。哎，是这样。 那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这个罪最高量刑到什么？ 如果是这个按照刑法的规定的话，是要伤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就是没有严重后果就十年以下。 对，如果是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甚至到了死刑。 对， 这个罪名的量刑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那现在只是公安机关将王继进移送到检察机关了，下一步还要批捕、公诉、判决等等，那这个过程当中罪名可能会有变化。 有这种可能性，因为是这样，现在因为证据还没有完全形成，为了批捕的需要，他只能根据目前掌握的犯罪事实，检察机关暂时以这个交通肇事罪批捕，待那个侦查机关进一步侦查后，就是证据链条完全形成，说检察机关在向法院起诉的时候，我想罪名可能有可能变更，这么一个情况。 那最后是要看法院的判决。 对。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稍后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19岁的技校学生为继承房产投毒害奶奶，但是导致他人死亡。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我们来关注下面的案件：19岁的技校学生为继承房产投毒害奶奶，和父母蜗居在爷爷奶奶家中一间8平方米的房间里，身高1米8的19岁技校学生小潘只能跟爸爸妈妈挤在一张双人床上睡觉，因为偶然间听到奶奶说了一句“你们自己找房子去”，小潘就担心一家人无处可住，萌生歹意，决定守住他住了19年的这个小阵地。为了继承爷爷这套位于海淀区复兴门60平方米的房子，小潘买了一箱奶奶最爱喝的杏仁露，然后注射进去了亚硝酸钠，俗称是工业盐。但是毒饮料却被这个收废品的一对夫妇5岁的儿子意外喝掉，中毒身亡。这一备受社会关注的案件，经过法院2个多月的审理，近日一审判决，判决结果如下：小潘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那宣判之后，小潘没有明确表示是否上诉。饮料为什么会被收废品的店主的儿子给喝了呢？这个事儿先从小潘的家世说起。他打小呢就是和父母住在爷爷奶奶家，是60平方米的小两居。他的父母的住的小卧室只有8平方米。小潘虽然已经上了技校，长到了1米8，但是仍然和父母挤在一张床上睡觉。他说，我从来不敢带同学到家里来。小潘说，2008年他小学毕业的时候，他无意间听到奶奶对父亲下了逐客令。他说，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爸哭了。虽然我们和爷爷奶奶一直住在一起，但是我们做饭吃饭都分开，后来我才知道奶奶并不是亲生的。小潘说，爸爸妈妈一直想申请一套保障房，爸爸呢是汽修厂的喷漆工人，妈妈无业，当时是符合政策标准的。但是后来呢，我爸爸工资涨了一点， 家庭收入超标了，就没有能够申请上保障房。当时复兴门附近的房价已经涨到了每平方米15000，我们根本买不起。小潘后来看到一些房产纠纷的报道，说后老伴结婚也是为了霸占房产等等，他就担心奶奶要轰走他们呢，也是为了霸占爷爷的房产。小潘就心生歹意，他要守住与父母居住了十几年的房子。他知道奶奶最爱喝杏仁露，就买了一箱，然后又买了一瓶500克的亚硝酸钠，像其中的21盒杏仁露当中就注射了大约是20克左右的亚硝酸钠，然后把这个饮料重新的装箱封好。2013年国庆节，小潘将注射了有毒物质的杏仁露送给了奶奶。奶奶喝了一盒之后觉得身体不适，于是将剩余的杏仁露就退还给了小潘。小潘觉得计划失败了，于是就分次分批的扔了一部分，但是箱子里面还剩了9盒，他就放进了自己的住的卧室。在2014年1月5号，小潘的妈妈打扫卫生的时候就看到了暖气底下这箱放了很久的杏仁露，心想也没人喝，就将剩余的9盒杏仁露连同外包装一起就扔到了小区门前的垃圾箱里。小潘的妈妈扔完垃圾之后呢，碰巧收废品的李老太太正好路过，就将这箱杏仁露捡起来放到了装废品的三轮车上。那她为了讨好经常收自己废品的一位废品站的店主老郑，那李老太太就将其中3盒饮料送给了老郑。那老郑5岁的儿子喝了以后身体出现了不适，后来送到医院之后抢救无效死亡，经过鉴定是亚硝酸盐中毒死亡。那李老太太回家以后她自己也喝了一盒，经医院确诊为应激性溃疡，经过鉴定身体损伤程度是轻伤2级。后来警方介入之后经过工作将小潘抓获了，检方认为应当以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小潘的刑事责任。那此前小潘被警方逮捕的时候罪名是涉嫌故意杀人和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在近日的庭审上，小潘低声的认罪。那对于如何投毒的问题，他说是小时候在电视上了解过，后来呢通过百度查询的，说饮用亚硝酸钠3克以上就可以致人死亡。这起案件扔垃圾还扔出了故意杀人案件，小潘到底该当何罪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冠南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楠律师。你好王律师。 你好。 王律师也是这个案件当中死者这个小男孩的辩护律师。 我是他父母的代理人。 法院现在定了小潘是故意杀人和过失致人死亡2个罪。其实说起来这个小潘他也没有直接害死这个小男孩，也没有想去杀死这个孩子，只是把饮料当废品给扔掉了，但他同样是涉嫌故意杀人。为什么？ 是这样，通过整个的卷宗证据来看，小潘故意制造有毒饮品，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成功，系故意杀人罪未遂。因为是这样，他是想通过这个饮料毒害奶奶，因为他的奶奶因为只喝了一口，没有导致这个死亡的后果，所以构成这个杀人罪未遂。是这样。另外从那个整个该案的犯罪情节来看，他这个情节是比较恶劣的，应该是从重处罚这一块。另外本案还定了一个罪名，就是过失致人死亡罪。这个是应该从这个犯罪构成来看，该罪的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就是行为人具有致人死亡的行为，行为人已实际已经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还有一点就是行为人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是过失所致。在犯罪主观上的表现为过失，包括过于致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2种。该过失是针对死亡结果而言。本案当中呢，小潘明知饮品中有毒，但是他依然保留着，并且是隔几天扔几瓶，后来他就忘记了此事。他应该预见到他人有可能会喝有毒的露露，由于他的过于致信和疏忽大意，导致了5岁小男孩死亡的后果，及李老太太的受伤。因此我认为本案定性是准确的。 那这个量刑15年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按照刑法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就是关于他这个故意杀人罪是判了 11年、 嗯、 实验是未遂，因为他的情节是比较恶劣的。 嗯， 另外是根据刑法第233条的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当中呢，他是导致了一死一伤这个结果， 嗯、 所以是给他判了5年，两个罪行合并的话，就是判了15年、 嗯。那为什么没有定涉嫌投毒类的罪名呢？ 嗯，现在是这样，刑法当中已经没有这个投毒罪这个惩罚了、 嗯、 现在那个刑法规定是叫投放危险 物 质 罪， 哎，因为这个投毒罪是民间的说法，也就是老百姓的说法啊。 嗯， 本案为什么没有定这个罪名呢？就是理由是在于他主观上是否出自故意、 嗯、 客观上是否实施了投放毒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嗯， 本案当中呢，小潘主观上没有这个投毒的故意，其将有毒的饮料扔到垃圾箱里，其主观上没有这个故意想要毒死别人这个主观故意、 嗯、 另外本案当中是他的母亲将这个饮料扔到这个垃圾箱中， 对对对， 所以说他母亲也不知道这个饮料当中有毒、 嗯、 才造成了这个犯罪结果的发生、 嗯、 因此本案定性上不可能定为投放危险物质罪、 嗯、对，投放危险物质罪听起来是比故意杀人罪要轻一些。 嗯，他是这样，他这个也是根据这个情节来看的，他这个基础刑也有10年以上，包括那个无期徒刑和死刑这一块。 嗯， 哎，他这个罪名其实也不是很轻，是这样、 嗯。 现在， 您结识了这个死者小孩的父母之后，他们是什么感受呢？在事件发生之后， 事件发生之后，因为那个老郑夫妇呢，他是有一个女儿， 嗯、 另外他年龄比较大的时候呢，生了这么一个小男孩、 哦、 另外他们又是农村人，根深蒂固，就是说对男孩这块是比较宝贝的。 嗯， 小孩死了之后呢，这个老郑的妻子徐某、 嗯、 现在就是说精神有点不太正常吧？ 到现在已经都1年多过去了，还是没有太恢复。 对，因为我见了他多次，每次见到他、 嗯、 他都在我面前都是掉眼泪，哎，很难控制自己。 嗯，看来这个一个普通的扔垃圾这个行为也会触犯刑律，而且是非常严重的法律后果。 是这样、 嗯、 这个怎么说呢，因为是这样，要看你扔这个垃圾这个东西这个究竟是什么东西、 嗯、 普通百姓呢可能认为我这个东西我不要了，我可以随便扔、 嗯、 特别我也可以扔到这个垃圾堆里、 嗯、 但是我认为现在就是有一些涉及什么毒品呐、啊，涉及这个有毒物品的这些东西，我建议还是说单独的送到这个投放的那个地方、 嗯、 把这个单独进行处理、 嗯、 否则的话真的会触犯刑法的。 嗯，你扔了一些有毒有害东西有可能造成一些后果的话，就可能会担负刑事责任哈、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嗯，那这个案件在通过您办理之后有哪些思考？ 是这样，因为是那个这个案子呢也就是比较广受那个社会的关注。嗯，我认为是这样，这个作为这个本案的小潘，他是因为家庭环境、自身认知和性格缺陷才酿成了这种悲剧的发生。因为这个小潘从小这个生活环境使其没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并且他的家庭缺乏一种和谐的家庭氛围。另外他那个本身性格当中呢，他有一种就是对这种独立空间的渴望，另外他没有正确的认知，所以我认为他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诉求。所以说我认为就是说在家庭那个教育方面，我觉得应该加强家长对那个孩子应该要多多关心，要加强那个管教。 嗯， 另外就是说青少年这个时期呢，他本身他是一个长知识、人生观和世界观逐步形成这个阶段。 嗯， 他们从思想上就是说他是逐渐成熟的，但是他们像你说的喜欢模仿，另外他的辨别能力比较差，他在追求那个新刺激面前应该极容易受到不良的一个影响导致犯罪。另外就是说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学校、家庭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一些许多影响青少年成长的新情况、新问题，其中家庭教育的失误、学校教育的偏差和社会上各种不良或者腐败风气的影响，都会使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我应该是 我也是作为一个家长来说，建议家庭和社会多多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平时及时纠正青少年的不良行为。俗话说叫什么，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这是一个比较最通俗的比喻。一个人不注意克服小的毛病，必然会变成大毛病。若疏于对不良行为青少年的管教和引导，青少年很容易从不良行为逐步发展到违法犯罪行为。如果一旦这个犯罪结果形成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对那个社会、对家庭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对，可能也是一个社会的悲剧。所以说我认为对这个青少年这个教育方面，特别是法治教育方面，是摆在我们学校、家庭、社会的首要任务。另外从这个中学生投毒谋房的这个案件来看，就是说这个小男孩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为这个房子开始焦虑 了。 对，因为当他这种焦虑形成了这么久的时候，他才导致了这种下毒的这种想法。另外他是怎么说呢，我们国家呢现在像你说的房价确实是有点极高。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很难买得起房子。另外他们的家庭呢，小潘这个家庭他的父亲是残疾人，母亲呢像你说也是打零工的。他们那个想要申请那个就是廉租房和那个可能还达不到一定的条件，所以说他导致了他这个冒险犯罪这个行为。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是说国家关于这个房子这方面，我还是建议多多建一些廉租房或者是经适房，这样的话保证那个贫困家庭包括那个城市当中的就是经济比较好的不太好的家庭能够有叫啥那个有房可住。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才能避免有一些从房子方面那个打主意的这种犯罪行为的发生。 那这个小潘他当时就觉得，如果我把奶奶毒害死了，我就可以作为继承人继承我爷爷的房子了，他想的很简单。 是，但是他现在他的想法很可笑。在这个庭审当中呢，法官向那个小潘出示了一个文件。就是说当时他那个爷爷购买这个房屋的时候是用了他奶奶的工龄，这个标志的说白了，这个房子不只是他爷爷的，是他爷爷和他奶奶的共同财产。 所以说这样，这个他本身孩子没搞清这个法律关系，他只是简单的想一想，如果奶奶不这个后奶奶还不是亲奶奶啊，他不在了，我就可以作为继承人了。 但 其实还不是这样的， 其实因为他还是他年轻嘛，在认知上有错误。是这么一个行为。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我们来聊聊下面这个案件。在6月26号这天，海淀区法院下达了刑事判决书，因为被告人99年出生的小月伙同他人趁妇女醉酒之机不能反抗的时候轮流奸淫了同一名女性，其行为构成了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那今天我们请到了王楠律师，也是作为这个小月的辩护人。那当时案件案发经过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小月怎么犯的强奸罪呢？ 是这样，那个2014年的11月10号晚上12点左右，这个小月呢，她来到海淀区这个某酒店来找她的父母。这时候她看到她的表叔与那个被害人她的张姨正在喝酒。 一个女子。 对。她就坐在旁边看他们喝酒，直到这个她张姨喝得酩酊大醉，她的父亲和她的那个表叔建议就是说把这个她张姨送回那个宿舍去。在这个途经海淀区颐和园路25号北侧申通快递门口的时候，他的表叔就提议就是要与这个他张姨发生性关系。先让这个小月到这个也就是这个孩子到那个路口站着。等他完事之后呢，他要那个小月也过来。之前这个小月因为他从来没有和别人发生过这种性关系，他这个 十几岁的孩子， 他才 14岁， 14岁多一点。之前他对这个性的好奇心以及这种淡薄的法律意识使其迈出了犯罪这一步。他和这个他张姨也发生了这种性关系。之后呢，他们两个人为这个他那个这个张姨穿好衣服，将其那个送回到了那个宿舍。第二天那个他的张姨醒来的时候感觉不对，就向派出所报了警。 小月的一个父母听说此事后，就带着小月到那个派出所来投案自首，并且赔偿了他的张姨3万元人民币，并且得到了他张姨的谅解，是这么一个案情。 现在前两天这个案子判决了，小月被判了有期徒刑3年，那您作为辩护人是做了什么样的辩护呢？ 是这样，因为这个案子结合这个整个的案情来看，小月呢她有那个自首情节，另外她对这个案情是供认不讳的，另外她又得到了那个她张姨的谅解，我当时征求了一下那个小月的意见，我是按照那个从轻和减轻来进行辩护的。 那这个量刑3年是从轻了吗？ 是从轻了。因为是这样，按照这个轮奸这个罪名的话，他起刑线他就是10年。 那这个小月在您看到他的时候，您的初步印象是什么？这是什么样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 小月是一个非常漂亮吧，怎么说，一个很阳光的、很帅气的、很单纯的、很幼稚的这么一个小孩子。 有点单纯，有点幼稚。 对。 他在看守所对自个儿犯的罪有什么表述吗？ 我初次看到他的时候，他那个对这个犯罪这方面的认识不够清楚，因为他是生活在农村，并且他是2014年年初到的北京。他对这个，因为在农村的时候，这种事情可能是不是认为是 不太当回事儿的一件事儿。 对，不认为是犯罪，所以说他认为就是说，因为他表叔带领他，是他表叔先做的，后来他又那个又做了，另外他也从来以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事情，他对这个犯罪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 觉得不是犯罪，他有后悔的意思吗？ 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觉得，我父母赔了钱，我就应该能很快回到家里，并且他还跟我会见，我会见他的时候还跟我说，阿姨，我什么时候能回家？所以他认为自己不应该最那个受到那个刑事处罚。 但是后来他认罪了吗？ 后来因为我跟他谈了好长时间，我跟他谈了，我就说这个你这个案子呢，就是说快开庭了。另外你是这样，你这个事情呢，没有经过你张姨的同意，另外还是这样，你张姨不同意的话，会给她心理上、身体上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假如说你的姐姐或者是你的，因为她确实是有一个，她有一个妹妹，如果你的妹妹被别人这么做过之后，可能你们家庭会很伤心。一点点引导她，后来她认为自己犯了罪。 她在里面也很害怕吗？ 她很害怕，因为是这样，她从我会见他刚开始的时候，他开始就掉眼泪，一串一串的眼泪往下掉，是这样，他很害怕， 老想什么问什么时候我能够回家。 对。 那他现在14岁多犯了这个轮奸罪，也要负刑事责任了。 对，按照我们国家法律的规定，14周岁以上就是有那个暴力方面的犯罪，那么就要负刑事责任。 14岁，然后还有16岁，还有18岁， 对， 不是说因为你没有成年就不负刑事责任。 对。 那您跟他的家庭接触之后，小月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呢？ 是这样，因为是小月的父母呢，常年在北京打工。而小月呢，她是生活在老家农村，从小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她那个，由于她的爷爷奶奶年龄比较大，对她那个平时的管教也不是很严格。另外呢，她是在这个农村的时候，她也在跟我谈，她又接触到了这个黄色的这个录像一些东西，这些制品。另外，她那个2014年年初的时候，她到了北京。他的那个，因为由于他的父母都是在那个酒店里给人做那个足疗按摩师，就是晚上上班白天睡觉。另外他的父母没有将他及时送到学校去，把他送到了这个酒店做那个管理员， 也没有念书。 对。坐在酒店这个管理员，他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成年人。另外这些成年人呢，他可能自己，因为他比较单纯，比较幼稚嘛，和他那个成年人可能沟通起来也比较不是那么顺畅，所以他感觉到自己比较孤立这么一个情况。 那现在小月能接受这个判决结果吗？ 因为是这样，就是我们开庭的时候，就是 因为这个小男孩长得很漂亮，另外他从始至终一直也在掉眼泪。就当时我们整个听审人员，包括法官、检察官，包括那个还有社工，包括我，都是大伙儿都从站在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是以一种教育小男孩这个方式去把这个庭开完了，希望他能够幡然悔悟。我想他应该，因为判到这个3年的刑线上，我想他应该能够接受。是这么一个情况。 应该这已经是从轻了。 对。 从这个他